第五十六面倒数第三行，我们将经文啊念一段对对地方。如是我难，当知是见，非明暗来，非于根除，不于空生。何以故？若从明来，暗即随灭，应非见暗；若从暗来，明即随灭，应无见明。若从根生，必无明暗。如是见经，本无自性。若于空处，前诸尘相，归当见根。又空自观，何观如如？是故当知言如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啊，那么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。六如里面，我们在这一段讲的也比较上详细啊。在楞严四科，这个四科是指的五阴、六如啊、十二处、这个十八界啊、七大啊，是指的这些。每一科里面，第一段呢是最重要的。古德注经呢，也是这个第一段呢注得最详细啊，因为到后面呢都可以以此类推了啊。前面明了的，后面是亦复如是，都是这个道理。那么在前面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眼如啊，那么眼如啊，特别是说明这个如啊，而是不得已用这一个字啊，因为我们真正去求能如所如啊，都了不可得。假如真有能如所如，这个六如啊，才是，那就是真的，不是虚妄的。六如如是，前面的五阴，后面的十二处、十八界，以至于七大。所以那个聪明伶俐的人呢，听到一段呢，一切就贯通啊，所以是一闻千悟啊，道理就在此啊。那么我们这一段悟不了啊，这个后头啊机会很多啊，机会很多。但是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我们要会一会啊，在此地就是每一章每一段都要用心去听啊。那么这个用心，这个楞严经实在讲啊，就是讲用心的问题。 善啊。这个会用心的人能够大彻大悟，那会用心是有真心啊，不会用心的人有妄心啊。有妄心行不行呢？妄心呢虽不能大悟啊，也能小悟啊。就是妄心用的正确的话也能小啊。前面佛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啊，我们就是用第六意识心可以能够证得阿罗汉辟支佛果啊。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可以念到四意心不乱啊，这就是说不会用真心证，我们就用妄心啊，不要去勉强，这个事情是勉强不得的啊，功夫不到啊不行。可是修道最大的障缘无过于心外求法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啊。这个心外求法里面呢，特别像这个世间人六根般缘外境六尘境界，那么学到的人第一关呢要把这个看破，啊，要把这个事情看破啊。世间这个诸位，我以前也常常提起，历史要看看，上等的人看历史可以大彻大悟啊。悟什么呢？万法皆空啊，无论你这个在世间这个素食寒暑当中你怎么样辉煌啊，像秦皇汉武啊，成吉思汗，如今在什么地方？从佛法角度上来看，无非是造种种业而已啊！啊，一生的辛苦经营，他得到了什么？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来，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去。啊，为谁辛苦，为谁忙？啊，所忙的，所作所为，都是六道轮回。啊，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！啊，上等人能悟这个理呀、啊！啊，能够把一切都放下。啊，真正做到是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的、啊、心清净了，这个就能入道，这是入道的真上人。中等人读历史，缺乏历史的这个经验学术，所以是死时啊，也能够判断到这个当前往后啊这些时局人事的变迁 而懂得如何来应付。啊，那么这是中等人，啊，上等人都是可以入道啊。经史是大学问，如果我们都能看得破放得下了，修道就不难了啊。所以这个修道啊，最大的难关啊，就是看不破放不下啊。无论在哪一方面啊，只要有看不破放不下的，就是障碍。我们世间法看破放下了，如果佛法看不破放不下呢，还是障碍啊。世间法是虚妄，不是实在的，佛法也不是实在的啊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个凡所有相里面并没有说明，除世间的法相在外，没有啊。是除世间的法相，同时一样的啊。所以佛才教给我们，不可以取着。念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啊，所说的一切法，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切法，都不可取不可住啊。诸佛菩萨所说的这些法呢，它是在诱导我们，目的是叫我们开悟的，不是叫我们继续的啊。因此我们就是读诵经论啊，就是背诵，背诵的目的是在开悟，不是在记忆。这个跟世间求学不相同啊。世间求学把它背书上，它忘掉，要把它记住，目的在此地。我们学道的人，这个背经典的时候，不是记住，不是怕忘掉啊，而是用这个方法的时候，去一切妄念，修戒定慧呀、啊。目的是开悟啊，啊，成就定慧呀、啊。所以同样是背书，你看目标不一样。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目标啊，也是啊，这个经典要记得，不要忘掉了啊，你目标在此地，那就不能开悟啊。你就背得再多，像阿难尊者一样啊。阿难尊者是佛十大弟子当中多闻第一啊，佛四十九年所说之法，他是句句记得，一句都没有忘掉。他用心用在哪里呢？就是怕忘掉了，要好好的把它记住啊。结果佛涅槃了，每一个人都证过罗汉果，都开悟了，嘿，就是他还是石头丸啊。他的开悟证过罗汉果，不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手上，是在迦叶尊者的手上啊。所以佛灭度之后啊，大家谢师传法之人啊，是第一代祖师啊。阿难尊者在跟大家学习啊，在大家社会下开悟的，他算是二祖啊。这个是我们要晓得啊，学道最要紧的就是要开悟啊。 那么我们这个经文啊，是有名的啊，开慧的楞严啊，开智慧啊，就是开悟啊。啊，楞严经呢，确确实实可以帮助我们开悟。啊，那么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能不能悟出来？这个因如啊，是非因缘，非自然的。啊，非因缘，非自然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如本性。啊，克时而论，没有能如所。啊，那么今天这一段呢，就是反复的来辩论。啊，前面说明了，明暗二尘毕竟无体呀，啊，无自性呐，所以这个地方佛在教证阿难尊者，啊，如是阿难，如是是指前面所讲的这些事理，啊，阿难你当知，你应当要知道啊。啊，世间就是这个界限啊，非明暗来，非明暗来啊。我们如果套中观论上的话来说呢，就是不他生啊。啊，非与根除。这个见性又不是从根生的啊，各位要记住，前面讲圣一根能法识，不是能生识，这个是要记住的啊。就好像我们这个灯一样啊，我们这电灯啊，我们这个电灯呢，像这个前面这个，这是还是无私的灯，外面那个灯泡啊，好比是浮尘根，里面那个放光的那个无私啊，好比是圣意根。但是光从哪里发的？光从电流上发的，它是一个云而已啊。啊，如果没有电啊，你拿着这个灯泡它不亮，它不放光啊。啊，我们就以这个比喻啊，我们这个光啊，究竟怎么来的呢？那么这个是很粗浅的比喻啊。那么我们想的，哦，这个是电流啊，通过物质啊，放出这个光明来啊。那么我们的眼根也是如此，真如本性透过圣意根放出的光啊，所以这个根呢不能够出生啊，啊，只能够说发生啊，不能出生，这个是说的不自然啊，不是这个眼根呢自己生出来的，说不与空生呢，不与空生呢，就是也不是无因而生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中观里面所说啊，这是举一法的。中观前面是诸法， 住房是一切万法，你看一个道理啊，住房不自身，自己本身不自身啊，也不从他生啊，也不是从别的法当中生出来，也不是自他共生的，不共，也不是无因。后头的结论呢，是故说无生。这个学佛的人常常希望自己能够证得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就是这个境界啊，彻底明达了一切诸法不生不灭。那么这个境界一般讲在原教啊是初住菩萨的境界啊，初住以上的境界啊，我们念佛常讲理业心不乱啊，即使我们能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啊，不来不去不垢不净，这才叫真正看破 啊才能够真正的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在一切法里头再不会起心动念了。在净土法门这个叫得念佛三昧啊，我们再仔细检查检查，念佛三昧是真实的，决定呢不是虚妄。刚才讲这个世间法，纵然你做了过往啊，贵为天子富有四海，到后来还是一场空，不是真实的啊。像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后面所说的幕后一桌什么都带不去啊，你的地位你的眷属你的田园啊，你的宫殿，你的这个财富一样都带不去，所谓是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一随身呐。这是讲世间人呐，啊，念佛的人呢，到最后啊，唯有十大愿望可以带走。那么我们要得到念佛三昧了，这个念佛三昧是不会舍弃的，这才叫真的啊。带得去的是真的，带不去的是假的。佛说这个四种身，而我们世间人呢，在四种里面呢只执着一种啊，你知道我们眼能见啊，眼为什么能见呢啊，眼一定啊，这个见性是从眼根生的嘛，就是我世间人的情执啊。啊，佛跟我们一分析，我们才了解这个真相啊。那么这个呢，这是结论，下面呢说出所以然的道理呢，是何以故？若从明来呀、啊如果这个是讲这个他生啊，如果这个见性是从明暗而生的啊，他要是从明生，那明的时候就有见性，暗的时候啊 就没有见性了，有见性就断灭了，断灭就不应该见到难啊。他能见明，他又能见暗，可见的了，明暗转变了，见性没转变啊。为什么太能见了啊？那么这个就证明啊，见性啊不是从明暗而生的啊，明暗是尘啊。那么再跟我们分析呢，如果要是从根生的啊，根能够生见性，那也不必要明暗了啊，单单根就可以能够生见性，立了明暗两种成相，渐渐本无自体啊，因为它是杂尘无根，而立尘无根啊，根与尘呢是互为因缘这个是讲无自性。无自性之性呢是真性，真性呢是能如的自体啊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一个定律，三根不能够生见性啊。前面是单尘不能生见性，单根呢也不能生见性。啊，后面再说，若于空处，啊，是不是从空而生着呢？如果这个见性从空生的，那么这个空间呢已经是包容了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们的这个根身啊以及外面尘相都在虚空包容之内。空要是能生，空可以见明，可以见暗，也可以见我们自己的根呢啊，谁一个自己见到自己的眼根呢？那我们自己见不到自己的眼根，谁能见得到自己的面孔呢？如果我们见性在空中的话，那应该跟我们面对面呢，就算见到自己面孔才对呀。啊，那么这样子说来呢，当然这个见性啊也不是从空而生的啊。这个里头有个假设，说又空自观，何观如如呢？假如说空啊，虚空真正要是能够生见性，那虚空他自己看他的观察的与我什么相干呢？不相干吗？实际上这些道理前面都曾经细细的说过，在这个起处真心的时候啊，我们教光大师这个科判叫切翻破处啊，已经就辨析的很清楚了啊。那个虽然是讲心啊，心能见的是心，可不是眼，眼是属于根的幕后啊。这是这一段的总结， 是故当知言如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为什么说它虚妄呢？因为层层分析，我们了解它的真相，它没有实体啊。所以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确实是虚妄，它没有自体啊。这个一法没有自体，你要是细细去观察，一切法都没有自体啊。不但是这个世间法没有自体，出世间法也没有自体啊。自体只有一个，就是真心。啊，那么这个字体什么时候才能证得呢？心一了就证得了。啊，二心呢，决定不能证得，一心就证得。但是这个一心，这个一是不得已而假说的这么个名相。如果你心里头还有个一心，这个一心呢，就是你的障碍。连那个疑也没有，才不得已叫他做一心啊！哎，你如果心里头有个我一心不乱了，实际上你是二心。为什么呢？从真心里头冒出一个假的一心不乱，你还执着这个东西，这就是你的障碍啊！所以禅家啊，讨论这个问题也说，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啊，有个一也是麻烦啦。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一。啊，我们现在有一还很有好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心太乱啊，一天到晚妄念纷飞呀。我们心里面有个一，这个一心不乱叫四一心不乱。你那个一也没有了，这叫理一心不乱。我们念佛人二六十中，在一切境界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，唯有一个佛号，这个是四一心不乱啊。诸位要记住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绝对没有妄念，没有妄念就是没有烦恼啊。唯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见思烦恼断尽，四一心不乱啊。到这一句佛号也没有了，若有若无啊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这才是离一心不乱。这个时候大彻大悟啊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通达，没有一法不明了啊。自己从哪里来的，人生从哪里来的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需要学啊。那为什么呢？是你亲自见到的呀。 啊，在佛法里面叫清净的境界啊，亲自见到的显亮境界，不是推想的啊，不是比量而知的啊，是你自己见到的。你见到那个境界跟经里面所讲的绝对是一样的啊，不是两样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这个经呢，它的作用啊，就给你做印证了，就给你做证明，读一读，看看自己这个经历，哎，跟佛讲的一样不一样？啊，如果一样呢，没错，诸佛所见的也是这样，啊，自己所见的也是这样的，佛佛道同啊。这叫做入佛之境啊，这是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说的开示悟入佛之之境啊。那么楞严经的时候，自始至终啊，就是佛之之境。那么刚才我们讲了，眼如之所以虚妄，是因为它没有实体。说它虚，因为它没有来源啊，不是从云暗生的，又不是从根生的，又不是从空生的，你找不到它的来源。这个是妄的呀，如果能找得到它的来源，哎，那这个就不是虚妄的了。啊，譬如我们今天讲虚空，虚空怎么生的？从哪来的？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虚空的根源把它找到？虚空也是虚妄的。这个空叫万虚空啊，不是真空啊，是万空啊。因为它没有实体，所以我们也称它是虚妄啊。那么它的体究竟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体就是真如本性。在本经里面讲啊，如来藏性啊，啊，而如来藏性呢，是尽虚空遍法性。你到哪里去找它的根源？你找不到啊！啊，本非因缘，也不是自然。为什么佛要说这两句话？万法因缘生，是佛说的。现在佛否定了，非因。说万法因缘生，是佛为小乘人说的，啊，为我们初学人说的。说一切法因缘生，你容易懂。可是佛说这个一万法因缘生呢，那个高级的人呢，他也懂。这个就叫原因说法啊，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啊。譬如说这本书从哪里来的啊？因缘所生的啊。那么有纸张啊，有这个装线穿定啊，在人工啊，再把它切整整齐齐的啊，这本书出现了 啊，这是许多应验生的啊。啊，这个我们也挺懂啊，不错啊。啊，这个房子大楼啊，应验说生房啊，这个是由工程师设计啊，再是钢筋水泥啊，这些建筑材料有多少工人啊，种种因缘的时候把它建起来。哦，这个楼是因缘生的，你看这个一说呢，哎，我们都能接受，都能懂。那些上位的菩萨一听说啊，因缘生的，他立刻就晓得，没有自信，没有自体，生即无生。同样是一句话，我们所领略的意思浅，菩萨领略的意思就深了。啊，所以佛的佛法不可思议啊，纵然浅说不违背深理，绝不是说给浅说的时候要到那个身位菩萨，哎，这个不能作数，要把它否定的，不是这样啊。身位菩萨他有他的领悟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佛把这个否定了，说非因缘非自然，这个是对一类哪一类的人呢？像阿难那样执着的人，对他说啊，发了大心，希望要求入佛之见，自己又没能力啊，所以佛这是为中根人说的。那上根人呢，这无需要解释啊，这是因为佛在阿含会上啊说诸法因缘的，阿难尊者执着啊，这一类的人执着，哦，这个一切法是因缘生的。佛是为了破这些人的执着才说这个话，如果没有执着那就不必说了啊。所以佛法不能执着啊，佛在般若会上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自然生的是当时一般外道的主张啊，他们认为这一切法了是自然而有的啊，不是哪一个道理啊，是自然的啊。所以佛呢把外道这一个错误的见解也要驳斥啊，诸法不是自然生的。那么这个自然生跟这个因缘生在前面也曾经给诸位说过，因缘的定义是随缘随变，变化了，这是因缘的定义啊，一个种子啊，这瓜的种子种在地上，它长成瓜了，那种子就没有了，它变了啊，随缘随变，这个是因缘生啊。你说我们这个人生因缘生啊，我们绝不是啊一天一天不一样啊，刹那刹那不住啊。前面咱们念过这个十番贤见里面波斯匿王所悟出来的道理啊，我们一个人从年轻到衰老不是一年一年老的啊，是刹那刹那的老啊，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 就不一样啊。怎么会一样呢？那这就讲随意，那是病，这个是病。自然呢，自然是不变，不随缘，这个叫自然啊。所以我们在一切法里面看虚空，这是自然。为什么它永远不变？它也不随缘。